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车车，他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原创音乐剧《诗经采薇》昨晚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为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揭幕。来听报道。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大型原创音乐剧《诗经采薇》首次将中国传统文化大 IP《诗经》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该剧的编剧戴友山表示，剧中使用了现代化的语言，讲述古老的诗歌和故事。 这部剧我们是沿采于《诗经采薇》，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面加工和升华，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当时的背景是按照历史原貌去还原的，但是我们中间呢还是用现代的语言的表达方式去表述当时的那一段的凄美的故事。 作为一部原创音乐剧作品，在音乐方面，《诗经采薇》将西方的交响乐与民乐相结合。该剧的作曲邹航表示，希望用雅俗共赏的方式拉近现代观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们采用的呢，基本上呢都是用交响乐来伴奏，同时又为了突出是中国的原创的音乐剧，同时也是为了符合古代的一个氛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用了大量的民乐，比如说笛箫、琵琶、古筝等等等等，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种办法。那么在演唱方面呢，我们把叙事全部把它变成了歌唱，又区别于西方歌剧的宣叙调。这个里面的话呢，是大量的是重唱，独唱的歌几乎是很少。这个呢，我们是想通过在歌唱里面呢，把这个叙事性想把它做得更加的完美。 据了解，《诗经采薇》今天晚上还将在天桥艺术中心继续上演。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米莎麦斯基的三重协奏曲北京交响乐团2018乐季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三位艺术家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为大家带来贝多芬三重协奏曲以及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第二届老舍戏剧节俄罗斯话剧《日瓦戈医生》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话剧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里斯·帕斯吉尔纳克的同名长篇小说编排的。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设计方案开始进入为期10天的交稿阶段。据介绍，征集工作结束之后，将经过专家评审、修改深化、社会评议、法律查重和审批等程序，最终确定设计方案。设计方案计划于明年下半年发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在两部门官网开始为期2周的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公布的意见稿明确，增加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4个，相比8月份67个城市出现减少。

聊那些有戏的事儿、 嗯、 啊。今天跟我们一块儿聊天的，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吧。我们俩肯定不能周日我看着他看着我来啊，是吧？ 哎呵， 肯定是有嘉宾在我们直播间。 对、啊，今天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一位风尘仆仆的啊， 就是今天特别堵啊，今天外面特别堵， 是吧？ 所以你说风尘仆仆嘛， 哎， 没办法 是啊、嗯，因为这个正在为一部戏来奔忙，是吧？ 嗯嗯、 啊，正在操持着这个。很大的一部话剧的这个演出、 哎、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嗯、今天做客四点有戏直播间的是优秀青年话剧导演童萌，欢迎童萌。 哈，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童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用声音的方式见面。 嗯， 欢迎欢迎。刚才赵亮说确实很忙，而且呢、这一周都来第二次了、 嗯、 我听说到我们别的节目做客了。 是的是的， 嗯， 上周 演艺群会的， 知道演艺群会啊、 嗯， 所以这个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们啊，这个时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啊，童萌现在正在忙一件事情，嗯、是吧？ 哎，对，哎，说说吧，是吧？童萌最近在忙什么事儿呢？ 最近一直在排一部大的话剧啊，叫《犹太城》，我们已经排了将近三个月了。 嗯， 三个月排的 演 戏， 三个月的排练，对于话剧来说，时间挺长的， 是非常长，也算是我从事话剧这个行业里面来说，应该是最长的一次排练经历了。 嗯， 刚才说这个名字叫《犹太城》， 对，《犹太城》。 嗯，那这一听就得往二战题材上去想，是吧？嗯， 一听就是外国的， 哎， 是吧？ 对对对对对，哎，那这得好好的说一说。 对，你说二战题材啊，国外的，其实对我们节目来讲。可能熟悉影视剧的朋友更多一些， 嗯 啊，你比方说以前我们说到这个二战题材，一说到关于当年的那样一个战争阴云之下哈， 嗯， 那纳粹屠杀的这样的电影，有好多好多，记忆当中有很多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对， 是吧？ 节目当中无数次提到很多部经典的电影啊，影史留名，而且每一次提到呢，其实大家都是这个念念不忘的，比如说。我没给大家回听过啊，辛德勒的名单呀、啊， 辛德勒名单，对、 嗯，拯救大兵瑞恩啊，是吧？这都是属于这个题材， 二战题材是吧？ 哎，风雨者啊，啊， 你包括有不同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或者说有不同的表现手法的，意大利导演的这一部那个《美丽人生》，真的是太经典了，还有包括我们能想到的《安妮日记》，很早很早的作品了，我记得在前年还有一新版的《安妮日记》，然后再有。像钢琴师， 对钢琴家， 对 钢 琴 师， 钢琴家， 对对 对， 翻译不太一样。 对、我们好多人一说这个，就是把它再明显一点，叫战地钢琴师，这样就马上就知道它是哪一部了啊、像这样的题材的影视作品呢，在节目当中其实聊过很多次了。但是我们说啊，这个《犹太城》这么一部作品啊，其实它也有它的影视化的那个部分。 是的。 我们好像是在资料当中看到，2006年的时候， 对， 来自德国和立陶宛有一部电影， 是 叫。犹太城， 对，因为这个犹太城啊，它本身这个戏，它讲的其实是当年二战的时候发生在立陶宛犹太城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我们看到有立陶宛的主创，也觉得啊很合理，然后但是当时我们也在想，我还没有，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电影啊是哪里拍摄的、我经常会忽略掉、然后呢所以我也很期待说诶还有德国的团队参与进来，我特别期待说他们怎么来演绎当初他们的这段历史。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等于是当初的这个电影是2006年，刚才张帆说的啊、那跟我们今天说你们正在排的这个话剧是一个戏、是吧？ 对， 同 那个电影按理来说应该是戏剧改编的。由戏剧改编的、 其实它是戏剧后来改编成电影的， 对，戏剧应该是在先、 哎，这让我们想起来在前一段时间聊过另外一部戏叫做《明年此时》，其实呢它一开始也是一个百老汇的舞台作品，后来呢有了电影版，再后来呢这个舞台回归舞台，然后有了中文版的，有我们看到的蒋雯丽老师演的那部， 是的。 那今天我们说到这部的时候呢，哎，又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时间线呢它是先有了戏剧的部分，先有了舞台剧，然后呢再被拍成电影，可见啊各个这个领域的这些主创人员们对他都非常感兴趣。 嗯，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故事，它其实早在应该是30多年前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剧本了，是吧？ 是，84年。对。 我们知道的这个故事呢，它来源于同样跟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国家——以色列。 嗯， 啊，以色列的著名的 应该是作家、编剧、导演哈。 对，他真的是一个全才。然后我们都就是上一期如果听过我们节目的，我当时有对这个约书亚·索伯尔有一个描述，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圣诞老爷爷。他是百科全书。就是据我们组里的演员都叫他百科全书，他什么都知道，爱好广泛，幽默和善，然后但是他同时又兼备编剧、导演各方面的艺术才能。 刚才一听你说老爷爷这个身份，你知道年龄已经不小了， 他已经80了。然后我们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哎，我已经忘了，因为时间太长，我忘记是八月底，应该是九月吧。九月的时候，我们还一起给他过了生日。那确实是一次难忘的这个，就是大家一起，然后已经就是融合在一起一段时间，排练在一段时间，然后一个大家庭给一个圣诞老人，一个可爱的爷爷过生日，然后他当时非常感动。然后我们当时请他吃饭，他说这个因为他在之前没有看过那种转动的大圆桌。只有中国才有转动的圆桌， 对，好多外国朋友都 因为外国吃饭嘛，都是您的主菜、您的前菜、您的开胃菜，在你的面前一个一个盘子上吃完了就给你撤嘛。老爷爷没见过大圆桌，我们订了一个巨大的20多人坐的一个圆桌，他说谢谢你们，你们是最慷慨的制作团队。然后呢，这个他说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的演出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圆桌，然后这个大转盘。 你有没有告诉老爷爷这个不都是给您一个人吃？ 反正他确实是他特别享受，确实也是很可爱。 其实你看这个中西方文化当中这个 share 的部分它就不一样啊。这个东西它在艺术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体现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刚才说的同盟说到的这位老爷爷这个导演呢，其实照你刚才所说他已经在中国待了好几个月了，好长时间了。 对，快3个月了嘛。 一直在为这部戏，他就是这部戏的导演。 他是最初的编剧也是最初的导演 啊。这回在中国呢，他是从一开始就介入，就一直在这个戏当中。 是的，是的，全勤，真的是全勤。而且他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比如我们排舞蹈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专门的舞蹈编导，然后有专门的音乐编导，他永远都是要提前到最后一个走。 这个就是总导演的这个把控啊，再加上他本身又是编剧是吧？ 对 对。 那我觉得就特别想问你一下，因为一般的话剧来讲，排练3个月啊，这个挑费也是高的哈，这时间成本也是很高哈。那这个话剧是不是规模非常的大呀？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因为这个话剧还不单纯是一个话剧，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歌舞表演，但它又不是一个音乐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戏的就是背景啊，是发生在这个立陶宛维尔纳犹太城里的一个剧团里。就是我们的缩景啊，是一个在发生在剧团里的故事。所以这个剧团里的人呢，有乐手，有歌者，有舞者，有表演者。所以他们在经历了这些苦难的过程中，他们是怎么面对生存的？所以在这里面有大量的歌舞表演，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制作量。我们不仅有文戏部分，我们还要每天要过音乐的部分，要过舞蹈的部分，然后现在我们也进入了，就是我们因为到了后期了嘛，然后每个演员有好多套的服装，我们的舞美和服装又要进来，所以确实是一个很庞杂的一个工作。 你既然提到了服装，先说说这个服装。这次看到你这个宣传资料当中有好多说到这个服装的事儿，说这服装啊，几千套的这个服装啊，从天而降。开始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说这舞台上要这么一个场戏是做什么的？后来就回头，我们这节目电影嘛，回头看的电影，对照电影。电影一开场，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反应。我们知道在二战时期，在某一些这个犹太人聚居区，其实这犹太人聚居区是强迫的，对吧？我们知道是这个纳粹为了隔离，那强迫他们住进这聚居区之后呢，其实就是一场屠杀。阴谋的前夜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枪声响起，所有的人可能一夜之间就没了。没了之后，什么能够来说明他们没了呢？在一个大的一个仓库，我们看到从天而降的衣服， 是 所有的衣服都是死去的犹太人的衣服。 是的。 那 这个场景呢，就被电影啊在第一段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 展现。哦， 这特别有震撼力。但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立刻就觉得心就揪起来了。 嗯， 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发生在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时刻。 嗯 嗯。 然后你刚才又说到关于在舞台上，你们这次的剧当中，他们的戏里面是有服装。我还看到说这回是不惜血本啊，好多服装都是像古董级的。 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服装设计就是我们导演夫人 Edna， 然后呢，她是一个特别讲究细节的一个艺术家。嗯，就是如果说她看到了服装的布料有不符合那个年代的话，她是一律不能过关的。所以说在服装的挑选上非常的考究。嗯，再加上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电影里面因为这个戏里面本身就存在跟服装有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个情节，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叫 Weisskopf， 他就是靠运送这些服装为生的一个犹太商人。 对， 所以说为什么，然后这些服装呢，确实他感觉好像是象征着我能活下去，因为有了这些服装，所以说犹太城有一些工作机会，他就可以有工作许可证，就能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这个我们听到的特别像是辛德勒名单当中其实有异曲同工的部分。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些服装又代表着是因为有死人， 对， 我才有这些服装， 才有这样的一个生计。 对，它就像一种轮回一样吧。 是是。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优秀青年话剧导演童蒙，正在跟我们说即将跟大家见面的在北京的保利剧院舞台见面的犹太城。30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麻了。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这个不太一样的直播啊，在周日跟大家见面了。 对， 今天为什么要说到犹太城这部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舞台作品呢？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跟它密切相关的它的电影版。它的电影版呢，其实这个翻译的名字呢，刚才我们说犹太城，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方法。我看到有什么民族聚居区有这么翻译的， 对， 然后还有翻译成犹太失乐园， 哦， 就是跟他们的宗教文化有关系的一些名字的翻译。那刚才你说到关于这个服装，关于在舞台上展现，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音乐部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戏它不是音乐剧，您刚才说了， 对， 但是它的音乐真的是特别好听。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吧，在这个题材，这种题材的电影影视化的作品里面，经常会出现特别优秀的音乐作品。 是的， 你比方说《辛德勒名单》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 对，但是这个可能还是有点特殊的地方哈，因为我看到材料当中说这个当中的音乐是当年主人公创作的音乐，是吗？ 就是是当年在犹太城里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而且就是都没有过更改。歌词也就是这样，但只不过当时他们因为是犹太人，用的是异地叙语或者是希伯来语。然后现在我们如果在剧场的话，我们听到的会是翻译成中文版的。 对， 在电影里面他用的就是异地叙语。 而且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听完一段歌声之后，我们回来再说。这跟导演起初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有关系的， 也有关联。 来，我们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在戏剧舞台上，但是刚才童蒙告诉我们，童蒙已经透露了，说我们在这个戏剧的舞台上一样可以听到，这种音乐，而且很有可能听到都是一样的版本、 一样的版本啊，就是他们当年这些艺术家创作。 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故事里面说到的，在这个犹太城里面有一个管理他的一个纳粹军官，这个军官呢，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个女主人公的时候，女主人公是因为饥饿难耐，她要偷食物，其实她是一个艺术家，她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是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有纳粹军官跟他的交换条件就是，你为了活命的话，你就要为我演唱。那么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声就来自哈亚，在那样一个废墟一般的地方。 很小的一段音乐部分，但是这个非常突出的出现在电影里面，就是第一次这个女主人公展现自己歌喉的地方。 嗯，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音乐有多美，你就能想到那个环境有多残酷。 是， 其实它这个反差非常的厉害。 嗯， 就是它为什么在某一些电影场景里面用很华美的东西，或者用那个很华丽的歌声， 嗯， 很优美的音乐，当然你看到的是人在那个时候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嗯，是生存。 对。 还是别的， 是的。然后这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导演在前期跟我们聊剧本聊人物的时候就有说，当时因为他在做这个剧本创作的时候，他是真的跑了很多当年的犹太城的这个遗址，去采访幸存者，然后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在他搜集这些音乐资料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发现遗留下来的音乐，都是欢快的，赞颂美好的居多，而悲伤的，沉重的 反而少， 很少很少。 嗯， 就像我们这个戏里也是，然后这个音乐啊，这个音乐翻译成中文是在，就应该是在灿烂星空下。 哦，这是这么一个名字啊？ 对，对，这应该是一个属于他们的，怎么说呢？对，是一个民族的，大家都会传唱的。那么在后面的电影里面我们也能看到嘛，就是出现了很多首歌曲， 对， 这些歌曲都是在当时他们即兴创作的，这些歌曲都是非常的欢快，节奏感非常的强，这个当时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很诧异，当然当年导演去就是采访的时候他也很诧异，他就说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人们 怎么会有这样的音乐， 对对对， 是吧， 对，然后呢剧本里面也其实某种程度上给我解答了一些疑问。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疑问咱们留在下半时段， 好 吧？ 好， 我们在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同盟正在跟您聊到的是戏剧《犹太城》，我们通过电影来更多的走进它。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家装都配齐，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轻功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 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库时光 FM。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 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香白旗桥到郭家庄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安定门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今天的气温在7到18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40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周末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周日的直播版。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来到我们今天周日直播的嘉宾，优秀青年话剧导演，我们也知道他是《犹太城》这部即将跟大家见面的大戏的副导演童蒙，欢迎童蒙。 大家好，我是童蒙。 童蒙刚才在上半时段最后，广告时间到了啊，我们得打断了你。 正好，哎，卖了个关子啊，挺想听的啊。 揭晓一下刚才说到的，导演怎么来解答你们这些疑问的呢？ 就是刚才不是说到为什么在当初会那么这个悲惨的环境下能创作出那么多欢快的音乐啊？ 是是。 我是自己呢，在这个剧本当中找到答案的。 嗯， 就是，而且我电影里面好像也有这个台词，这段台词是那个德国的这个纳粹军官 Kito 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的人啊，他说你们犹太人，你们的想象力 你们的幽默感真是就是令人诧异。我说的应该是大概的一个意思啊。嗯、他说你们可以把甜菜根切碎当做鱼子酱，可以把这个泡菜咸汤端上来，假装那是香槟酒。 嗯， 你们管街边的这个就是破店叫咖啡馆儿。 嗯， 你们把秋天的落叶当做鲜花赠送给心爱的人。 嗯， 就是这几个例子，真的就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很多为什么在那样的环境下犹太人可以苦中作乐。 嗯， 也许他们生来就是有那么一个，你说他幽默呢，感觉这个词好像这个 有点轻 、但是我在猜想，也许是他们对于生的一种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嗯， 他们有可能认为活着哪怕我现在被人踩在脚底下，但是我也要有我自己的尊贵。 嗯， 要有我自己的高贵。 嗯 嗯，所以这个还是虽然只是几句台词，但是还是很触动我的。 嗯，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创作的那个背景资料当中也看到，说这个犹太居民区，甚至说它是一个代表嘛，它是一个典型。 嗯， 其实在他们生活的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艺术家居住在那些地方。 嗯， 然后呢，即便是第二天要被送进集中营，要被处决， 是 在前天晚上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还是要体面的去剧院看戏。 是的， 我还是要该喝咖啡喝咖啡。 嗯 啊，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生命的弹性，这样你要看到，就是这没到生命那个程度，就是生活的生存的这种弹性， 嗯， 其实是很大的。 嗯， 我觉得这个对于艺术家来说啊，就是那个头上那把刀，它已经悬在那儿了啊， 嗯， 就是这个，反正你早晚你要面对这个死亡， 嗯， 这个死亡它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 嗯， 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情况之下，大家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过好每一天。就我觉得就是你已经有那个大环境之后哈， 嗯， 你就会有这样的心态。 嗯， 因为同样的一种理解呢，我是看到过一本小说，写的是咱们山东潍坊的那个乐道院集中营。 哎， 他当时呢，这些人他有点不同什么呢？他们老觉着说，哎，我们可能被救，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快到这个日本要投降的时候， 快抗战胜利的时候， 对，快胜利的时候。但是就是这个他没影啊，也没谱啊， 嗯， 所以大家就是找一个什么乐趣呢？那个里边关了一个这个当年的一个就是体育明星，然后他就教里面所有的人踢足球， 嗯， 就每一天大家都特别快乐啊。虽然就是不断的有事情发生， 马上就让人想到另外一部电影。 啊， 胜利大逃亡， 胜利大逃亡，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人呢，啊，追寻快乐或者说寻求这个解脱，他跟你面对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可能真的没有太大关系。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间里面， 对对对， 这是人生存权利所在。 嗯， 那刚才你说到这种，在这种环境下，在那个特别是面临死亡的时候，居然还能够创作，还能够有艺术灵感的迸发， 嗯， 还能够继续来用音乐来分享。我就想到这样一部电影，嗯，各位可能都忘记了，有这么一部电影是写一个波兰的当时的犹太的钢琴家， 嗯， 他在那部电影里面呢，一直是在逃亡嘛， 嗯， 啊，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想得起来吗？那一段，在德军已经在轰炸华沙， 嗯， 他在哪里？他在我们这样一个地方， 电台， 他在电台正在演奏钢琴， 嗯， 当时他的钢琴声是被什么打断的呢？我们听听这一段。这是最后的一声巨响，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场景里面，外面的导播、外面的这个经理都在跟他说不要演奏了， 嗯， 停止，但是他一直在摇头， 嗯， 他觉得这件事情我怎么能停下来呢？ 嗯， 我是在演奏当中，任何东西不能打断我的。 而且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 那 几个音乐家，他非常淡定的沉浸在 没有到最后一刻，在没有到被所有的东西淹没的时候， 嗯， 他是不会中断的， 嗯， 到最后一声巨响的时候，其实那个场景里面，我们看到整个那个直播间 已经没有了， 嗯， 他满脸是血的出来了， 嗯， 对，这个就是艺术带给人的，可以说这个精神的力量啊，它可能是在和平年代我们就无法想象的啊，甚至没有办法理解的。 是的， 所以刚才根据同盟所说，导演其实从这个里面汲取了大量的灵感，他去看那些素材的时候，去发掘他们的时候，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那说到这部戏呢，同盟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部戏应该是在我刚才一直在说即将啊。到底是什么时间能跟大家正式见面？ 我们的这个犹太城会在11月9号到11号在这个保利剧院上演。 排了这么长时间，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很揪心的等着哈这部戏。 这个保利据说这个上演这戏也挺不容易的啊，因为保利的这个空间特别大，是吧？ 嗯， 这导演过来一看，嚯，这有得改，是遇到困难了。 但是导演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就是脑子非常快，别看他80了，他可以根据每一个演员不同的状况，可以根据现场的状况，可以根据比如这个中国演员的特点，他可以随时的调戏，并且他突然觉得哪儿不好了，他第二天就会拿一稿新的，就是比如这一个段落的剧本给你。 哦，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立刻就能做到。 他真的是他非常的快，而且我上次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就是说我觉得我错怪了人家。就是因为他排了特别多的版本嘛，他在各个国家，中国应该已经算是他排的第六，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第六个版本了。 这件事情其实还挺让人惊讶的， 对。 是，那么他排了这么多版本，按理来说他的戏又30多年了，在他的脑子里应该是根深蒂固的， 对啊，对，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来无非就是在复制他当年的这个作品，只不过有了新的演员，有了新的各个部门、技术部门，但是并不是的，他非常就是勇于去改变自己。如果有演员哪儿过不去，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中国演员毕竟对那段历史不是那么的了解， 对， 就是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功课， 你跟欧洲的演员在这点上其实没法比的。 是的，肯定是这样的。他毕竟还是隔着一层。 对对 对, 对。 那么有的时候呢，中国演员有可能心里就过不去。过不去的话，导演在跟你沟通完了之后，他觉得你还是不舒服，那么导演绝对不会让演员不舒服。 带着不舒服去演，导演是不会这么 做的。对，这是不可以的。那好，那我就变一个招，我有可能会给你改一下你的状态，或者我改一下。他跟你说，那么好，你有可能上一场戏，他就讲前戏是不演的戏，那么就给你梳理这个人物，然后给你改变剧中的一些台词和态度，然后这样有可能演员舒服了，我们才继续往下。其实我们到今天都还在不停的尝试， 还在不停的 尝试，因为我们真的排了很多版本，我们有可能到首演那天会定说我们用哪一个版本。 你看昨天本来是连排的那个时间嘛，后来还说我们是不是要去看看，昨天是由于其他的事情耽搁没有去，然后我在想，我说哎呀，这个那看到的这个版本和演出的版本是不是一样？今天一听同盟这么讲啊， 不一定， 就是你的最后一次看到的也不一定。 肯定是我可以保证，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改，每天都在排。 这个话剧其实它有这个魅力了，就是说它本身它这个现场就有一些， 这跟电影不一样， 即兴的。然后这个每一场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我记得昨天看那一场，那个我就是演员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去了那谁啊？那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啊，是那谁？那个。军事联盟里面演司马昭那小伙子，谭健次，这谭健次呢，很年轻嘛，他也没有太多的经验，他说，哎呀，这糟了，这不是电影啊，这不能一遍遍来啊，在舞台上 线上直播， 他都不是专业嘛，所以他有这个担心。刚才说到演员，我就想问同盟了，这回我们这节目啊，好啊，从头到尾到这会儿没打听演员是谁，是吧？没打听， 这个我们这是跟那仁义差不多啊。先是导演、编剧，是吧？ 哎，对， 最后我们再说一些不太重要的。 其实演员这回挺吸引人的，对不对？ 是的。我们的演员，这个纳粹军官的扮演者是我们的这个魅力十足的孙强老师。 哇！ 我们在前不久听过他的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非常有磁性 性和吸引力的声音啊，相信迷倒了不少这个女观众。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另外一位也是男主演，是我们的这个青年的非常优秀的演员闫楠，他也是一直演过，一直在这个央华啊，演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作品，一直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什么《如梦之梦》啊，前段时间的《星原野》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这个戏里面的女主角，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听她歌唱那个哈雅， 这不来了吗？哈雅的饰演者啊，是这个安娜。安娜是谁呢？就是我们诺伊的妈妈，诺叶的妻子，我们美丽的安娜。我现在每天叫她小天使。她实在是一个太又迷人又暖心又体贴的一个小女孩。别看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她其实她就像一个小女生一样。也非常这个，而且非常符合这个哈雅这个角色，因为安娜本身就是也是一位这个民谣歌手嘛，她唱歌非常好听，所以大家应该足够期待了。当然还有我们的冯宪珍老师，我们的老戏骨，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棒的我们的青年演员。 刚才你说到这部戏，我记得电影版里面啊，它是有孩子的部分的。 是的， 在我们的舞台上会有这一段吗？ 会有，我们的舞台上会有12位小朋友，然后会演唱一首，就是在当年犹太城里的一个11岁的叫 Alex 的小男孩，他自己创作的一首音乐。然后当时的环境呢是说，因为这个纳粹军官，因为纳粹军官在战前啊，他是个艺术家， 对， 他是 会各种乐器， 对，他是玩音乐的， 对， 所以他一看，他一来到这个剧场之后啊，他看到了这个犹太城的剧场，他很感兴趣，于是他就说 OK。你们想让我高兴，你们想活着，那就给我演出。 对， 于是他们就排各种各样的话剧啊，各种各样的舞蹈和音乐，其中就有这么一首小孩子的歌。 这样，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舞台上的表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影的这个片段来回忆一下，也为大家做一个预热，好吧？我们听一听这一段，这童声演唱真的天籁之音，太漂亮了，这声音。多美的歌声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们是一个合唱团的形式，但是在这个电影也一样的，在戏剧舞台上，在我们看这个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接下来是屠杀的一幕， 是的， 其实是在挑选要被清除掉的人， 是的， 所以这部戏呢，应该它蕴含着无穷的力量，让大家在看的同时，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它的歌舞部分、音乐部分，还是整个故事剧情，它其实都用另外一面来展现那个时代那个特殊背景之下发生的故事。